常哭着住摔破的腿，旧生的草将地面撞碎，彼此的伤口在相对，掩饰着谁先哭的狼狈。曾经的疼了吹一吹，那一缕风此刻在陪伴谁？雨中高举的小花伞，滚太多泥巴洗不尽的灰。自己煮的粥不开花，是我不舍躲过的惩罚。要心甘情愿地吞下这碗对话才算有回答，不用问满天的大雪也知来路，我失去过盛夏，这双腿用力的挣扎，陪在我心旁是不是你呀？我不用问前路有多美，无论有多美都无法不回，我不再问每一滴眼再问能回答的人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不再问错与对，伸出翅膀就高飞。不想再等着轮到我排长长的队只为降落，出发的人总是焦灼，也许到达的人才洒脱。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开始叫我没学过的呼吸，我的到达还有很远，在学着真理，学着坚信